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刘之贤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这墙，燕子飞上 柳杨。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这事儿想必你们都听说了吧？郑州的一辆列车运行期间呢，突然急停，机械师发现什么呢？火灾报警， 报警器响了。 对的，就是烟杆的探头响了。 哎， 赶紧调查，原来呢是一名女子啊，在卫生间里喷香水，导致烟杆探头检测到烟雾浓度达到了报警值所致。 就说明这香水啊，跟香烟是一个道理，大分子的颗粒。 香水跟香烟一个道理， 都带香字儿。 那你说这女的是不是在这个卫生间里边抽香水呢？ 嘬香水， 哎， 吐香圈， 吃香蕉， 王大林，你 咬香肠， 胡姐，这你知道吗？ 首先说啊， 它这是烟香型的香水， 我就觉得这香水是不是品质稍微的 恶劣一点？ 哎，好香水没必要喷那么浓吧？它鼻黏膜是不是有影响？就是越浓越闻不出来浓。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香水洒了，轰冲 了。后来调查呢，它确实是在喷，还真不是脆了。 这个香水喷呐，你没喷过香水吧？这香水不是说往自己身上喷，它都是往别处喷，让它落到自己身上。他得正好冲天上喷，噗噗，得喷一下，再走过去。 哦，就往空中喷。 你不来不来去在那儿吗？还得说他这香水有问题，我觉得一般的那个香水哪至于这个程度啊？ 他这是什么香 水？太浓了，这个香水。 浓香型吗？ 其实如果你要是真喷特别浓、特别浓的香水， 到底是特别浓的还是特别难闻的？ 他是不是喷的花露水啊？你们觉得？ 花露香水， 滋滋滋吗？ 您说那是撒杀虫剂呢，还滋滋滋的？我认为啊，就是王大磊分析的有可能， 全喷的那个 烟 杆器上。 哎，对了， 咱们也说啊，生活中有时候确实有不小心喷多了的时候。有一次王大磊出门，哎， 喷那必扑喷多了， 不是，是一个英文名，不叫必扑，确实是香水。 你就说便宜货呗， 反正那个味儿啊是特别呛，谁打身边经过谁是咳嗽， 扇他嘴巴， 头晕的，起包的，过 喷的是藿香正气吧。 我特地跟王大磊说了，我说你这么着出门挨打容易，你呢最好还是在家用酒精擦拭一下你这个身上的过浓的香气， 消毒。 王大磊说了，就是因为喷完这个之后没人搭理我了，想打我都退避三舍。 我说那你也不能只是这样混社会啊， 要混社会的， 就为了不挨打， 哎， 天天喷这么浓的香水。 你说实话，那天你喷的是香水啊还是枪水啊？ 香枪水。 哎呦， 我还说呢，大磊，你要是说哎呀，女孩我就推荐用柑橘类的香跟它混合一下，就没那么强的味儿了。但你 但是王大磊喷的是柑水香， 水香的。 我不瞒你说，小猪用词虽然不当，但非常准确。 您喷完那香水之后啊，身上发出的是酸味儿。 哎，我跟你们说，法国啊，粮食挺有意思的。我发现他们这个法国， 法国的粮食怎么了？ 法国的 粮不是粮食。 哎呀，你这世界地图看没看啊？这里就是法国。 我哪？嘿，哎，你拿张报纸告诉人那是法国呀？ 法国报纸。 人家这个官方用6个月测试大家爱什么味儿，耗资40万人民币，在9个地铁站里设置了香氛。 哦，就是让这个整个这个地铁站都是那么香气袭人， 确实非常的香。但是呢，福阿德说了， 哎，香了也不好。 王善来，你适合在法国这个里昂的这边地铁站里边疯跑，把这香味都沾身上。 这个福阿德呢，就是一名乘客，他说，一个是担心呢，第一次喷的时候有点太刺鼻，会不会对身体不好呀？会不会对那些怀孕的女性不好呀？ 嗯。 后来呢，法国的一个公司就表示说，我告诉您，喷洒滴是无害的。 啊，行了，别外话说了。 天然的酒说是那种是没有化学试剂的， 对， 就是植物里边提取的， 没错， 真好，用这个什么提取的芹菜。 但是人家专家又说了，空气方面的专家说，那无论天然与否，都会向空气中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刺激敏感人群。哎呦，你说这法国人多难伺候吧？一边一定要香，一边又说有刺激。我也香也是，你不能太浓，微微的似有似无来那么点清香飘徐的挺好，特别浓的时候吧，你就觉得对方有攻击性。 可以每个人戴个口罩啊，实在不行来个防毒面具也能解决问题啊。 你说小助理，以前你们公司那个你们那主管多能喷，那女的 你说她是能喷什么，是能喷香水还是说话多？ 多能喷香水啊， 我觉得闻她那香水能下去两碗米饭。 我天天你有点什么错，他就在你周围转悠转悠，然后散发出一种 有节奏的尖叫， 攻击性很强的气味围绕着你，你也话也不敢说了，手脚也有点 麻木。 我那眼珠是不是像王大磊一样朝上翻了？ 当时你还跟我嘀咕一句话，别人用香水很香很诱惑，他喷完了你想开窗户， 我想跳下去， 想迈得住。 确实有那个人喷那个香水就鼻子已经聋了。 鼻子聋了是怎么 讲？就嗅觉。 鼻你不知道，就是鼻子高。 我说他那意思，嗅觉灵敏度已经严重下降了。 而且那时候那女主管一过来，你就给人递湿毛巾。 应该给自己递湿毛巾，捂住口鼻吗？ 着火了。 不是，因为据说脚柱不是哪儿听来的，说这个湿毛巾擦拭香水就没有那么浓了，老没事给人主管递湿毛巾。 我是我们公司撒手巾板的， 搞得女主管对你都有点意思。 女主管没见过湿毛巾， 有意见了啊？不是有意思了？ 哦，对对对，有意见，我是这个意思。大老板又不好罚你，因为递湿毛巾这事儿吧， 他不在规章之内。 对，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哎，香水打什么时候谁发明的呀？中国人都有香囊。 对对对，中国有熏香的图，净画着呀，什么一个美女坐在那儿，底下有个香炉 噗噗熏着， 什么有个香笼 噗噗熏着， 有个什么香袋 噗噗熏着， 有一箱子 噗噗坐着， 坐箱子上了。 但是香囊最早被称为什么呢？叫绒袖。 绒呢是哪个绒啊？ 就是容纳的绒，袖呢就是臭那个字，但是过去古人叫它袖。 哦， 乳臭未干。 哦，鼻子嗅一嗅。 哇， 360。 东汉末年的叙事常识《孔雀东南飞》里面有一句叫“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的就是咱们说的香囊。 那时候中国是最早用香料的吗？ 可能是。 哎呦， 他也无从考证。 但是这个， 不过确实是这个时间很久远了， 是吧？ 据考古发现，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熏香。 哎呦， 先秦的什么时候？ 先秦。 但是那个什么屈原时期就已经有香了。 哦， 那时候叫任秋兰以为佩嘛，就是说我要把秋兰结成锁佩吧，挂在身上。那是战国时期就流行了带香草，过去古人啊见长辈要佩带香囊，避免身上有味儿。那我问你，你知道香囊挂在什么地儿吗？ 香囊那得哪挂哪。 哎，这可说错了，香囊挂腰上。 腰上还有吗？ 挂在床头。 还有吗？结合自己自身啊。 结合自身啊， 挂腋下。 哎呦，哎呦，那你老得抬着胳膊了。 哎，大理说的还真有道理的。 不是夹着那俩香囊。 确实那个时候呢，就是要么就系在这个膀臂之下，膀臂那还是膀子肩膀这个附近吧。 不就是腋下呀。 好了， 你愿意夹哪儿夹哪儿吧。 也可以藏于怀中。 哦， 挂在胸前。 哎，前心一个，背后一个。 对，脚底下应该也踩俩香囊。 好， 一念咒就飞进来了。 你拿自己当哪吒了。 你后来就是说红袖添香嘛，要不然你不在这儿，你红袖怎么添的香？ 夹在胳膊底下腋下那个我知道叫什么， 叫 窝囊。你那窝，王大雷，你窝囊啊给夹坏了，你这个窝囊废。 还不如说我叫废物点心呢。 那不能吃。 给王大磊加 上，加 什么？给我加上， 这黄坏的给王大磊加上， 你加上会草， 蓝叶、桂皮、蕉叶。 干嘛炖肉呢？ 不是，过去这四种芳香物就是香料的主要来源。 那就说满大街走的人身上都是肉汤味儿。 桂皮的味道不是还加有兰草的味道吗？还有就熏香了。两汉的时候，熏香在贵族中流传出来。这熏香怎么熏呢？把这衣服啊放在燃烧的炉子上， 把窗户捅破，弄一小管儿，完这边一 说这害人的熏香。 我们说的是熏香。 哎，你说这是熏香迷药。 我们说的是香气散发出来，不是毒药散出来，知道吗？就是衣服啊，它底下有一炉子熏着衣服，然后呢，衣服干了以后呢，就香的不行不行的。 哦， 有一股这个孜然呀、 啊，着那就香啊。 辣椒面那是不能的，就是有一种 烤衣服嘛， 就这种衣服熏的还非常之香啊。 我知道烤包子，没听说烤衣服的。 就是像孙思邈的千金药方，记了好多熏衣香方。 哎，你看，估计现在什么薰衣草，薰衣草，就那会儿熏衣服留下的草。 熏衣的香方，你们一定想知道是什么，是不是？ 哦，谁说的？谁问你了？你就知道，赶紧显摆知识，是不是？ 什么时候中国人用香水了呢？大概是唐末五代的时候，咱们古人将香水称为香露。制造香露的主要原料呢是香花、是鲜花等等芳香植物。《红楼梦》你们看过的吧？ 看过呀。 《红楼梦》有一集里面第34回啊，提到木樨清露、玫瑰清露，喝完立即觉得神清气爽，心目清凉。说的那个玫瑰花露，对，还有这个蔷薇露，都是中国市场出现的最早的一种进口香水。 我以为饮料， 我认为 也是能喝的。 什么露？玫瑰露是吗？ 对，玫瑰露、蔷薇露、 日坛露。 蔷薇水啊，就是一种由蔷薇花蒸馏而成的香水，据说是五代时候由伊朗阿拉伯传入中国的。然后后来那个后宫妃子们洗澡就用这个进口香水，擦， 抹， 冷水摩擦不得感冒， 发烧就用萝卜片搁脑袋上。 反正过去女孩子洗完澡以后呢，家里有点衬点的、都用那个香露啊，都拍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后来呢，清代的时候，李渔在《寄情偶记》里面写过这么一句话：“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似露非露，有其芬芳而无其气息，是以为佳呀。”过去这么个香法，你说他们古人就受得了吗？ 也受不了。 怎么办？扔手巾板， 湿毛巾， 捂住口鼻，贴墙前行。 王大雷，你是消防知识掌握的太全了。 法治现场 更无聊。 行，大家好。 哟，怎么了这是？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 我刚才声没打开是吗？ 浩林，您看一张罚单的照片在网上火了。有人开车吃冰棍儿， 哎呦，这没见过什么也是。 被罚100元。昨天我们的记者在杭州找到了那位交警来回应这件事儿，他说：“确有此事。” 这是杭州交警吗？ 我就不细述了，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现场报道。 叮儿冷，冷儿冷，叮儿叮儿叮儿冷，冷儿冷儿叮儿冷。哎呀，这热天，开空调也热，幸亏带冰棍儿了。咱来一根吧。哎呀，还是自动挡的车省事儿了，一手扶把呀，一手拿冰棍儿。这路口 靠边站着，靠边站着，靠边站着。 同志，非让我趴你这窗户上。 哎， 你敲窗户就可以，不用趴在窗户上。 队长，我不趴着，我看不清楚他吃的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 咱说的什么？ 冰棍儿啊。 行， 车中人，来来来。下车， 对 我们的工作。 哎，怎么了，同志？是不是前面堵的？掉头，您指挥我一下。我是往这么拐，我往那么拐。谢谢您的。 你好，请出示您的驾驶本、行驶本。 查酒驾呀？ 您叫李新宝，李新宝同志。你好，您知道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你背不熟这几个字是怎么着、 队长，没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我怕患者不听。 患者。 我怕这位同志没有听清楚，您违反的是第62条第3项规定。 找大夫吧。 您不能够一边驾驶一边吃冰棍，这是违反我们行车安全规定的。 开车不让吃冰棍， 100元，并处罚2分。 这是一大路口，这红灯正堵塞的时候，我就在这吃两口冰棍。 您这冰棍， 我想问您，您的驾照是自己考过的吗？ 是啊。 那当时您学习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了吗？ 学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冰棍是在 哪儿买的？ 十字路口这儿才开始吃吗？并不是吧。据我们上一个摄像头反映，您打那个口已然开始吃冰棍了， 开始作， 而且呢两手撒把， 自行车 方向盘 离开方向盘， 两手均离开， 一边吃一边傻笑。 所以我们怀疑您是不是有问题，到现在您也不记得第九条怎么写的。 一根冰棍而已。 您是不是也没见过什么？ 您还经常摇下车窗 冲外边傻乐， 对， 怕别人看不见， 把冰棍指向对方的鼻子。 我们怀疑您是对对方进行挑衅， 而且扬起下颏发出哼。 当然你可能发出的不是哼，也可能是切。 而且呢，途经路边行走的行人，特别是老太太和儿童，特别拿冰棍在人家眼前晃。 当然您那根冰棍也特别金晃，您一直晃到了这里还没晃没。交罚款吧。 交。我知道看相声了，还是男女相声。 当然我们还没说完，但我们 还有翻唱小段呢， 请听下回分解。 可能您觉得这是玩笑，我是跟您说相声，并不是。为什么我们要查您吃刨冰或者吃冰棍这种事儿呢？因为啊，棒冰啊，冰棍啊，易融化这种特殊性，更容易分散您作为驾驶员的注意力。 对，尤其是掉到您的腿上。 对，您在您的这个 座上， 座上或者鞋上，或者是盘上，就方向盘啊， 掉哪儿都不合适， 因为它粘， 而且它凉， 您的注意力就会更加被分散，同志。吃冰棍解乏，我知道。 还没演完呢。 我头一回听说吃冰棍能解乏。 冰镇嘛，一下机灵一下，清醒多了。但是这种方式，我建议您改成吃这个薄荷片清凉油啊。 吃清凉油啊， 这不是我说的。 对，我是说那个薄荷片您吃了，清凉油您抹了。另外呢，据我们的摄像头反映呢，您还曾经啊驾车的时候手持方式使用电话。还有开机动车的时候观看电视。 对，今天我们就一起罚了。 对，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对，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么长时间一直逮不着您， 没想到今天让一个冰棍把您引出来了。您怎么牙给粘上了？冰坨子粘的。 行了，我呀认处罚。 好， 您教育的也对，我们也记住了。这冰棍我也不吃了，您受累帮把这棍扔了吧。 好，那么再给您说一下啊，据我们的摄像头反映。 怎么老反映我呀？啊， 刚才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杭州的我们法制现场拍到的一则路面违规事件。公安交警提示大家，吃罚单事小，安全事大。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一则新闻。男子自称是盗墓贼，竟然骗了10多个女朋友，怎么回事呢？我们的法制现场为您追踪报道。 当然有谱了，我告诉你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干这个。你知道这个摸金校尉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吗？啊，那是从曹操年间传下来的。我们就是这一派上的单传呢。 你们还分派？ 那当然，好多。哎呀，这跟你说你也是不明白。我总之告诉你一句话，有东西。 我记得你们这个盗墓里边有一些讲究，叫这个鸡鸣，这个竹灭不摸金，对吗？ 我觉得你比我还熟呢。咱俩谁是干这个？ 我看小说爱看电影。 你看那个看太多了，这跟我们实际操作是不一样的。内行的事儿不能完全告诉你，否则呀与你不利。 准回得来是吧？ 回来呀。 我说钱 你放心。哎，就这点钱能买多少金子？你说能买多少金子吧。 也不少了，这也是我大半辈子的积蓄。 这大半辈子你都干什么了？ 我也是个女人嘛。 男的攒这么点你更活不下去了。我跟你说，我那金子拿回来给你。 就给我了？ 给你了，送给你了。卖。 咱俩的感情是不是？我的心追着你。 那不能用黄金衡量。 你的心追着我，咱们生生世世一起守。 完了，这劲儿又来了。哎，那药吃了吧，今儿个。来爹。就这么点钱呐？ 真的就这么点钱了？ 你再取点儿，把黄金卖完了，我回来的更多。你想咱这都是老黄金，上古年间传的老黄金，那值钱，还有那个古董呢。 行 啊， 就这么定了，反正早晚咱俩是一家人。 对，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这钱早晚都是你的，而且越变越多。你不给我这钱，我怎么把这东西拿出来？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哎， 舍不得丈夫啊逮不着流氓。 你拿我套流氓去？ 你等着我给你取钱去。 哎，我告诉你说，我到时候把这拿回来归你。 你个臭缺德。 你别老留我是不是？该走就得走，没办法。 你说你怎么又要走了？这不在家待着椅子还没坐热呢就又要走了？ 我干嘛给他捂热了？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到人家的身边？ 人家是谁？ 人家我呀。 啊，放心，我这回有半个月就回来，我再取点变成钱，咱早点卖了，早点拿回钱来呀。 你这样走，我那一怀念我又要哭。 我又不死， 你那是吉利的，我们就忌讳这个。告诉你说， 对啊， 我告诉你说，这回我们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墓，这个里边值钱东西多了。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都归你， 这都拿来了吧？ 都拿来了，反正咱们俩早晚也要过日子。 哎， 到时候有了黄金，三环一里买个新开盘的，一住楼上。哎，咱们还是副食哎。你说我走了，那我画图纸了， 自己盖啊。 请受害人上庭。 就是他呀， 你们不要脸呀， 你就 停。 哎呀， 一个说一个说， 被告何斌三， 哎， 你不要这么张牙舞爪的，你犯下的罪行你自己心里明白，面前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女性，都是你的受害者，你知道吗？ 我没怎么害他们，自愿把钱给我的。 是他们自愿把钱给你的吗？ 骗人！你先不说，你侮辱！ 哎，几位几位几位，注意安静，注意安静。派一个代表说一下， 他就是骗我们的，说挣了钱以后给我们分黄金古董一块过日子，最喜欢我。 不对，他说是最喜欢我，和我一条心，一块过日子，买房子，他最喜欢是我。 行了， 何云三，法官，不是我瞎说吧？他们真是自愿的。 不对，是你骗我们的。要没有你给我们许的这些诺，我们干嘛给你取那么些钱？ 你听明白了吗？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他们自愿给你钱了？ 对呀，他们确实自愿，他们是看着这个有金子，所以眼热。 那他们为什么说跟你都是男女朋友关系呢？ 是我确实跟他们男女朋友关系。 什么？你不说最爱我吗？你不是最爱我吗？ 你不爱我一个人吗？你跟我一辈子的吗？少一天，少一个时辰，少一秒，都 行行行，对，你把那图纸放下。 您听听他们说这话多老，还时辰？ 那说的黄金有吗？ 黄金也有，就是没取出来，这不是我的，是国家的。 在哪儿呢？ 在菜白有一部分，啊，埋着呢，也有可能我就是没发现啊。 那你骗他们这些钱呢？ 花了。 啊？ 他们都乐意， 因为你有前科。曾经因诈骗罪服刑入狱，现在呢你又是重操旧业，2015年释放的，2016年你又回来了，您这算二进宫，这叫二罪归一，严打严罚，没收你所有的非法所得，并处罚金。 还罚呢？ 有期徒刑啊。 不是，你们谁再给我点钱，哎，把账还了，我跟你们过。 请受害人离场，请被告人下场，大家注意，这就是被告人的下场。 刚才是我们的法治现场，您看见这个现场是不是够热闹的？这位男子啊，专找中年女子交往，而且呢，告诉人家自己有盗墓所得的黄金古董，许诺将一半给所谓的女友。哎呀，就算他被抓的时候，他正在发展的新女友还在伴其左右呢，这骗色骗情是不是罪大恶极？ 嗨，这岁数也没剩受多少了。 犯罪分子！你还有脸说？抓人上！ 你跟我在这儿吧。 哎呦！ 欢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依旧在懂的街头，想一想你的左右，天长的头发藏着，等待哪里的每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懂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的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抱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 前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变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等那个梦，马上站起来个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动别人就 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因为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盆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呦，你们知道外面有多热吗？哎呦，那 据说是35到37度， 你的体感还是不一样的。你有什么东西是曾经晒化过的吗？ 冰棍儿。真晒化过，这我不瞎说，你别乐，真的。 不是，我记得你 冰壶都晒化过。 是是是是，那你不晒也化。有一次你、啊、就是你那车。停在一个没树荫的地方，晒了一上午加一中午啊！ 你就二溜溜晒一天就完了。 那天你呢？下午2:42，开车门，往这车里一坐，就听 扑哧， 你就哎呦一声，从车里连滚带爬的出来了。正好啊，什么呢？你那个车呀，车座啊， 别 滑， 别 哎呀，正好你妈呀买一铁锅，哎，放车里忘拿出来了。车里边这个热呀，你又不想摸得过来， 对，就跟热锅一样啊。 你小名又叫蚂蚁，这个车里边的温度，如果太阳暴晒的话，60多度有可能吧？ 有， 闷热闷热的，然后你开门、嗯，那个热浪就能给你撞出来。 而且你摸着挡把什么，这都是烫的 啊，方向盘烫的 哦。 然后呢，锅又搁在那个驾驶座上。 当时你就说了一句：“我都要热炸了。”但是大家，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情，真是叫热炸的，跟你的身体体验不一样，是真的把一个物理属性的一个物体热炸了。当然你也是有物理属性的。那么重庆理工大学的一栋教学楼大厅的玻璃就是被热炸了。那天呢，同学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外面嘎嘎嘎啪， 好，打野鸭子的。 我是把细微的声音放大了，让你知道这玻璃的物理特性。 它放大了也不是嘎嘎嘎的声音， 炸了。老师正上课呢，同学们不要惊慌，这个是物理现象，这叫热炸冷缩。 这叫热胀冷缩， 胀炸了。 哎，物理属性呢，就是物理学的一个定义了，对不对啊？ 谁问你？ 物理属性啊，气味、颜色、状态、熔点、沸点、硬度、导电性、导热性、延展性， 行， 都是物理属性。好， 我知道、啊。 那么我们下面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单词。 好， 这英语课外带复习物理， 老师英语物理两门报。 你想，玻璃热炸了，这东西听起来挺吓人的吧？ 热炸了这事儿很正常吗？它是玻璃的，它能热炸了？它要是塑料就热化了。 我跟你说啊，人体耐受理论上的温度是60度不可忍受，但实际上一般30多度就很难受了啊。 你要到60度的程度，这个人眼就完全待不了了。 像过去啊，什么科技不发达的时候，那什么30度高温连续来他90天，能热死好几百人。 嚯，90天也3多月呢， 真的真可能是给热死的啊。 不是这个，人家报道国外有经常这种事儿，热浪热带地区热死人。 对， 火辣辣的太阳晒人的眼睛，你就睁不开眼， 听着像歌词儿， 就好像这个太阳会咬人一样，咬你这儿一口，咬你那儿一口。 为什么不咬你啊？ 当时你不戴太阳镜呢吗？就跟蝎子蛰你似的。 哎， 太阳热的时候，什么地儿最难待？没有空调的电梯，比如县城13人上来12个，加一孩子， 你就告诉满员不就完了吗？ 没有空调， 观光电梯对不对？ 哎，大玻璃晒着。还得上到顶儿， 应当是大太阳晒着，大玻璃照着，大门关着，几个大人加一个孩子在里边闷着。 对，走半道电梯再坏了，不就跟烤箱一样了吗？ 嗯，而且你天那么热，家里什么都放不住。 我们家买一冰箱就解决了。 一会儿这儿炸了，那儿炸了。 我们家这么危险呢？我们家算易燃易爆家庭。 不是，你们家就是炸窝了。 哦，这么讲啊？你才住窝里的。 哎，你说热到能脑袋上冒烟吗？ 冒烟不可能，但是就是热的这种体内的水分大量的蒸发，把这人就是热的没精神了，那种人精神的萎靡，那种蔫儿是有的。 不 可以热的脑袋上冒烟。我告诉你什么情况啊，小花？ 嗯， 比如说外边天凉，你刚出一身汗，人体体温高，这水要在脸上挂着，让风一搜，这时候有可能冒烟。 哎呦， 就跟那个发面馒头刚出屉一样。 可是这么热的天，你们就没有佩服过女性吗？ 佩服不佩服女性，跟天热凉没关系。 就起码我的行为应该值得你们致敬 啊！什么行为？ 别撇嘴，我跟你们说， 您说说呀， 干嘛了，小花？ 对，您 这种天儿，我们女孩子坚持化妆出门。 哎呦， 你知道吗？ 哎呦， 这一层抹的粉儿，一层是蜜，一层是防晒，那几层糊在脸上啊？ 这我就得用一个字儿来表扬你。 嗯， 该。 我还 谁让你这么干的？ 这长头发我披着，我后脖子什么样？ 后脖子什么样？ 不敢看。全是痱子， 你梳个小辫儿啊，把头发盘起来不得了吗？ 留齐刘海的， 没 就这么厚头发，一直在前面齐刘海，这撩开你敢看吗？ 不敢看，全是痱子， 好像我们凉快似的。实际上我们一层一层的套啊啊！我的妆已经花了，我得补补妆去。 还是不热。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家属院。 最近啊，我又升官了 啊！ 你咳嗽什么呀？ 没有，我特别特别崇拜你。 哎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只是一个支队长，今后还得往上升呢，对不对？局长、部长， 不是先处长吗？ 等等啊！对，先是处长，但我可以越级，我直接升这个分局局长，不就是那什么吗？你不懂、 啊。今天约会你怎么没有穿？ 没穿衣服啊？ 不是那个制服呢？ 哎呀，我跟你说，不是工作时间不能穿制服，这是我们有严格的规定的。 特别喜欢你穿制服的样子。 而且我们现在是刑侦便衣支队。 哎呀，你穿制服多好看，你穿这种衣服没型。 谁说的？谁说的？我告诉你说，你这样吧，哪天我有机会穿制服的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 真的？ 嗯， 我从小特别崇拜当警察，我哥就想当警察，后来没考上。 嗨，那你哥也是不努力，考警察其实也不容易。 没有，哥身体不好。 那还想当警察？ 嗯， 你看我。 听说你当警察眼睛必须好。 啊，岂止是眼睛好啊，脑子好，手好。 好，你们有没有那种就像寒战里面两个人啊，砰砰躲在草垛子上？ 草垛子？你是老抗战片看多了吧？我干嘛上草垛子上？小雨， 嗯， 我呢，现在是刑侦支队的大队长。 哎，你有没有过像无间道那样，枪指着那个人的头说：“我只想当一个好人。” 你电影看多了。我们真实的不是那样的。 其实我是一个警察。 我本来就是个警察呀、啊，干嘛还其实？ 台词啊，这都是。 你说那是卧底，我是大队长，我不能当卧底了已经。我得领导全局。 哎，你有没有像那个？就是 你怎么老有没有像那个？我不能像我回我自己。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呢？深入到这个坏人的这个巢穴当中，然后呢，你得假装你也是个混蛋。 你骂人的时候这话都用得特别好。词汇特别到位，你知道吗？ 一举清剿他们的老巢，并且呢，你从那个21层楼上叮了咣啷啊，一通往下 折腾下来了，是 摔在车棚子上。 你有多恨我？你非要把我弄残了、弄死了，是 不是成龙就是那样的。 我不是成龙。 你不是警察吗？ 我是警察，但我不是成龙，成龙也不是警察。 警察故事吗？ 哎， 都是这么演的。 你让电影给毁了。我跟你说啊，你是不喜欢警察，你是喜欢电影，我看出来了。 咱们看电影去吧。 我说到点上了吧？ 那我怎么能够了解你们的生活呢？ 哎呀，你要真想了解这样，哪天呢，我带你上这个我们队里啊，或者是派出所啊、参观参观。 真的？ 这有什么的了？我是队长， 就 是、大队长， 好多警察都在那儿吧？ 废话，那单位可不好多警察都在那儿吧？ 都穿制服吗？ 都穿制服啊。我是大队长， 敬礼敬吗？ 敬礼是会敬礼啊，哪有警察 不那种？ 你还是看这个香港电影看多了，我们不夜事儿啊，很平易近人的，知道吗？ 同志， 哎，对对对对对，老张、老李、老王、老侯、老赵， 啊， 我们都这么叫， 真棒。 这就是支队呀、啊，刑侦支队。 不是，你是没见过公安局派出所是吧？ 对的。 来来来，跟我进来吧。 哎， 哎， 这什么呀？ 这门口的这不认识啊？ 嗯， 这是光荣榜。 哦， 你看看， 十佳警官， 全都最喜欢的最新的十佳警官。 哦， 这是年度十佳新人。 哇，你看这小伙长得挺帅的。 啊，这你看，就我们这警花也不错啊。这个最近还投票说那个文明规范十大这个民警。 这个什么呀？ 这个你不认识啊？就是意见本。哎、 这么多人都在、 哎、 都在办大案小案。 您有什么事儿？ 不认识我？嘿，你太有意思了，问我什么事儿？我这儿上班。 您是？ 我是队长，支队长。 哦、 我是他女朋友。 哦，想起来，想起来了。 当然呢，这个你可能新来的，你不熟悉我也正常。 不， 刚任命，这是前天的事儿。 您是刚任？ 我刚开始任命。 任命啊？ 我以前不任命 啊啊。 现在任命 啊， 这个前天任命我当队长呢，我是刚是理顺这个关系，还没到咱们这儿报道呢，知道吧？所以你不认识我，过两天你就认识我了啊。 哦， 这样，今天我是来呢先看看啊，然后这个带朋友来参观参观咱们这个工作环境啊，转一圈。然后呢、 啊、这位也是警官吗？ 啊，这是家属，这是家属啊。这个这样，一会儿你组织组织大家开个会啊，今天就算见面了啊，认识大家，今后大家要在一起工作，这样多多帮衬。 渴了有点。 啊，对对对，来来来，给他倒杯水。 啊、哦， 别愣着呀，你这要让人看出咱们亲民爱民的作风，快快快快快。 哦， 快点啊！你叫什么？警号多少？快快快快快！ 这样吧，您二位先去会议室。 哎，也行，咱上会议室先坐会儿哈， 好吧？ 这个让他给倒杯水。 哎，什么事儿、啊？你进门就进。 这不会议室吗？ 啊，不，会议室在那边，会议室在那边。 哦，嗨，我忘了这。 那您先在这坐会儿，我给您二位倒水去。 哎，好。 哎，您贵姓？ 我姓刘。 好， 刘支队。你看看， 好， 这个同志其实不认识我，但是你看我还是哇，看这个同志就是劲儿大。 他好像确实跟你不熟哈。 没跟你说吗？我还没上任，刚任命，我这不头一时间通知你吗？ 哎，你来的时候那架势啊，我都有点那什么害怕你了。 工作能跟生活一样吗？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是大队长。哎、 你让他倒水，他有点不高兴呢，还。 兄弟， 您好，您就是 啊？是我是刘队长。 刘队长，哎呀，刘队长您好，您好，您好。 你看看，这认识我的。 哎呀，你是我把您给盼来了。 哎呦呵，你看看。 哎呀，人都早也盼，晚也盼的。 哎呦呵。你这个 快请坐，快请坐。 我也没站起来， 渴不渴？ 倒着水呢。 饿不饿？ 哎呀，倒是不饿。 这块糖够吃吗？ 一块糖，哎，这我 得跟您好好的握握手。 哎呀，别那么 刘队长， 哎，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战友。 哎，对， 都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哎，不是我说靠在一起了。 啊，是这，你别害怕，我们这就是演习， 不是 试试心， 不是试试心， 那就让我 认命。 哎，这么认命啊？ 大头，把这也抓起来。 哎，中队长有女朋友吗？中队副。假冒警察行骗的不少，大摇大摆的走进公安局里，行骗的就少见了。最近在四川就有这么一位男子，为了讨女友欢心啊，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带着这个漂亮的女友呢，跑到了公安局显摆。这自然逃不过民警的法眼，最近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 当天呢，他跟这个值班民警说啊，来给客人倒杯水，今天我带女朋友来参观学习，晚点我们开个会，跟大伙儿正式见个面。啊，你不认识我也正常，我是上个星期才调过来当支队长的，一直在外面培训，还没跟大伙见面呢。 哎， 值班民警呢当即向值班组长汇报了，确认支队近期没有领导变动，于是设法稳住了该男子。随后民警与同行的女子交谈，了解到这位自称支队长是他的男朋友，两人是今年在网上认识的。最开始他自称是公安局侦查处处长，前段时间又说他调到大渡口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来工作了。 这个时候该女子向民警说了一句，她是不是太招摇了，就这一句话民警心里更有底了。嘿，这个时候呢，这假警察看着这形势不对想跑，可是啊已经晚了，就剩下认命了。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 这位男子同时交往了5名女友，并且经常以自己生病或者是父母生病急用钱为由涉嫌诈骗，涉案金额超过3万元。 这回还没来及病就被您逮着了。 同时交5个女友啊？啊 啊 啊！ 这不是1礼拜有7天吗？ 你还休息大礼拜呢？ 街酒吧里，其实真的就是我跟小柱可能还好点，大磊啊，这事儿得问你，就是你们这种就是电视台工作的这些人员啊， 人员， 要是如果嘉宾到了，你正好没电， 我没电， 就你手机没电了，嘉宾来了， 哎，你比如说在电视台门口 没约好在哪 儿，一大排，比如说给你打电话，喂，喂，是王大雷老师吗？ 啊， 我是范冰冰的经纪人， 哎呦， 范老师已经到，喂。喂、 哎、怎么办？ 怎么办？充电。 范冰冰生气了。 我充上电、哦、她生气了。 不是，你充完电你再开机你再过去，人家已经在那个保姆车里待了好久了。 在什么车里？ 保姆车呀，明星都有保姆车，你不知道吗？ 哦， 大的那种，一般都是 GL 那车。 救护车呀？ 不是，就那种又黑又长又大。 你小时候还坐过呢，你爷爷推着你，小竹子车，范冰冰坐这边，经纪人坐那边， 哦，单上还一小把， 是说的这种格局差不多，知道吧？ 没听说差多了。 然后呢，范冰冰也生气了， 这我跟 冰冰老师，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这手机挨千刀了，这时候 你等会儿，我估计这么说范冰冰听不太明白。 千刀劈万刀剐， 你等会儿， 我怎么手机这会儿没电了呢？ 你 原谅我， 你等会儿，我道歉也不至于这么诅咒自己啊。 她是不是你女神呢？ 曾经是，最近2年改了。 范伟， 范伟奇， 我别跟着起哄好不好？ 该说范正奇了，赶紧。 谁也没说范正奇，还这还搁了一范冰冰呢。 啊，对，还在门口呢。 对呀、啊。王范冰冰很生气啊、 嗯！生气，我道歉不就完了吗？ 那导演也得骂你啊！王大雷，怎么回事啊？让你看着点范冰冰， 他范冰冰 跑了， 人家不是生气不来了，这盒饭都准备好了。 不是不，这是导演批评我，这是剧务批评我。导演就为点盒饭批评我，不为这期节目是吧？ 耽误人家录像了。 对、啊， 范冰冰这场没出来，少一嘉宾，傻一嘉宾 ，我聪明，我来啊。 好不容易请来的，当时也不答应来，费多大劲呢？ 一说你的编导，哎，得了，来吧。结果呢？ 他就冲我来的，那就是。 结果你的手机没电了，这个时候要接人家接不上了。 这一般来讲，明星不会因为这事儿斤斤计较， 是吧？ 那当然了、 嗯，在这种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没电的，对不对？ 对呀、啊，不是现在那个充电宝很方便，随时。 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你来讲，并不是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是什么呢？ 是你们俩给我往下形容。 那天哪，你鼓起了勇气，终于决定向相恋多年的 范冰冰 娘娘求婚了啊！终于啊，各方面语气啊、表情都调整得很好了。打电话对她说：“宝贝，我考虑了很久，我决定和你结束恋爱关系。 咚”咚咚咚咚，这听着像是没信号了。 不是，你后面还有一句呢，应该说什么呢？嫁给我吧！ 我这句怎么那么水的慌啊？ 结果就说到前面那句，结束恋爱关系，手机没 电 了。 杨也已经什么？王大雷敢说出这种话？我还没有提出结束恋爱关系呢，他敢说？ 那结束就结束吧。 我也得提。您所拨叫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说这句话你背得挺熟啊，小花，你给多少人打这没电的电话？ 而且把这事儿。做的让人家感觉你就是哎，对了， 我没你们俩绝，你们俩不设计不安排我，我就没电了。再者说，那手机上有那标格，没电之前我打之前我不先看看？ 你摔过一次手机啊？就那个标格那儿摔得哗极了。 但是这些不重要。 哎，什么重要啊？ 就是关键时刻手机没电，这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是一种糟心的体验。 娱乐72变，三人就是一台戏。大家好，我是单田芳。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起，不用怀疑，你就是有着。